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88，唐继嗣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。武德二年11月己卯，刘武周口号州。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长兵兼渡河，屯薄壁，与宋金刚相持，使河东州县浮掠之余未有仓廪，人情匡扰，聚入城堡，征敛无所得，军中乏食，市民发教育民，民闻市民为帅而来，莫不归附，自近及远，智者日多，然后渐收其粮食，军食已充，乃修兵秣马，违令偏僻乘舰超掠，大军坚壁不战，由是贼势日衰。市民常自率轻骑搀敌，敌皆四散，市民独与一甲士登丘而寝，俄而贼兵四合，初不知觉，会有蛇竹鼠触甲士之面，甲士惊悟，遂白市民俱上马，持百余步为贼所及，市民以大羽箭射一其骁将，贼即乃退。李世基欲归唐，恐祸及其父，谋于郭孝恪。孝恪曰：“吾心事斗士，动则见疑，宜先立孝以取信，然后可图也。”世基从之。袭王世充获家，破之，多所俘获，以献建德。建德由是亲之。初，张南人刘黑闼，少骁勇狡快，与窦建德善，后为群盗，转世好孝德、李密、王世充。世充以为计将，每见世充所为，窃笑之。世充使黑闼守新乡，李世基击服之，献于建德，建德属为将军，赐爵汉东宫，常使将骑兵东西演习，或潜入敌境搀势虚实，黑闼往往乘舰奋击，克获而还。12月庚申，上列于华山。余云说永安王孝基急攻吕崇茂，独孤怀恩请先乘工具然后进，孝基从之。崇茂求救于宋金刚，金刚遣其将善扬尉迟敬德寻相，将兵掩至下县，孝基表里受敌，军遂大败。孝基、怀恩、云、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皆为所虏，敬德明公以自行，上征裴寂入朝，责其败军，下吏继而释之，宠待弥后。尉迟敬德寻相将还惠州，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、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，大破之，斩首2000余级。请之，敬德寻相，遣引经济原王行本于蒲反，市民自将部计3000，从剑道夜区安邑。妖姬大破之，敬德相 仅以身免，悉服其众，复归薄壁。诸将闲情与宋金刚战，市民曰：金刚玄军深入，精兵猛将，闲聚于市。五州据太原，以金刚为汉壁，均无蓄积，以掳掠为资，力在速战。我必营养锐，以挫其锋，分兵焚袭，冲其心腹。彼粮尽计穷，自当遁走。当待此机，未宜速战。永安壮王孝基谋逃归，刘武周杀之。李世基复遣人说窦建德曰：曹代二州户口顽实，孟海公窃有其地，与郑人外合内离，若以大军临之，只期可取。既得海公以临徐延，何难可不战而定也？建德以为然，欲自将训河南，先遣其邢台、曹旦等将兵五万济河。世基引兵三千会之。三年春正月，将军秦武通攻王行本于蒲反，行本出战而败，粮尽援绝，欲突围走，无随之者。兀寅开门出降。辛巳，上幸蒲州，斩行本。秦王世民轻骑夜上于蒲州，宋金刚为绛州，癸巳上还长安。李世基谋似窦建德至河南，演习其营，杀之，既得其父，并建德土地以归唐，会建德七产，久之不至。曹旦建德之七兄也，在河南多所侵扰，诸贼积属者皆怨之。贼帅魏郡李文相，号李商胡，聚五千余人，据孟津中滩，母霍氏亦善骑射，自称霍总管。世基结商胡为昆弟，入拜商胡之母。母泣谓世基曰：斗士无道，如何视之？世基曰：母无忧，不过一月当杀之，相与归唐耳。世基辞去。母谓商胡曰：东海公许我共屠此贼，嗜酒便生，何必待其来，不如速决。是夜，商胡召曹旦偏皮二十三人，印之酒，尽杀之。但别将高雅贤、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济，商胡以巨舟四艘济河北之兵三百人，至中流，西杀之。有寿衣有水得免，至南岸，告曹旦，但严景违背。商胡既举事，使遣人告李世基。世基与曹旦联营，郭孝恪劝世基袭旦，世基未决。闻旦已有备，遂与孝恪率数十骑来奔。商胡复引精兵二千北袭阮君明，破之。高雅贤收众去，商胡追之，不及而还。建德群臣请诸李盖，建德曰： 是讥唐臣，为我所虏，不忘本朝，乃忠臣也，其父何罪？遂赦之。甲午，是讥孝客至长安。曹旦遂许济州，复还明州。二月庚子，上姓华阴。刘武周遣兵寇潞州，献长子胡关。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，上以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。行敏与子武不协，或言子武将叛，行敏斩子武以训。以四，武周复遣兵寇潞州，行敏击破之。壬子，开州蛮冉兆泽献通州。贾寅，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下县。初，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蒲反，久不下，失亡多，赏硕以敕书翘让之。怀恩由是愿望，上常戏谓怀恩曰：孤之子皆以为天子，赐应至旧之子乎？怀恩亦颇以此自负，或时扼腕曰：我家其女独贵乎？遂与麾下袁君宝谋反，会怀恩、君宝与唐俭皆没于尉迟敬德。君宝谓俭曰：独孤尚书尽谋大事，若能早决，岂有此辱哉？即秦王世民拜敬德于美良川，怀恩逃归，赏赋使之将兵攻蒲反。君宝又谓简曰：独孤尚书遂拔难得还，复在蒲反，可谓亡者不死。简恐怀恩遂成其谋，乃遂尉迟敬德，请使刘士让还与唐联合，敬德从之，遂以怀恩反状文，使王行本以降。怀恩入据其城，上方济河幸怀恩营，以登州以士让士至，上大惊曰：吾得免，岂非天也？乃使召怀恩。怀恩谓之世路，青州来至，即执以主力分补党羽。贾寅诛怀恩及其党。窦建德攻李商胡，杀之。建德至明州，劝客农桑，境内无道，商旅野宿。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正道，立为隋王。中国市民在北者，处罗悉以配之，有众万人，至百官皆依隋制，居于定襄。三月乙丑，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号州，李仲文击走之，俘斩数千人。改纳言为侍中，内史令为中书令，给侍郎为给侍中。贾诩以内史侍郎封德仪为中书令。王世充将率州县来降者，十月相继。世充乃郡其法，一人王叛，举家无少长旧路， 父子兄弟夫妇，许相告而免之。又使五家为宝，有举家亡者，四邻不绝，皆作诛，杀人亦多，而亡者亦甚。至于巧采之人，出入皆有限数，公私仇窘，人不聊生。又以宫城为大狱，役所寄者，并其家属收系宫中。诸将出逃，亦置其家属于宫中。禁止者常不减万口，馁死者日有数十。世充又以台省官为司政管员伊阴梁凑松谷怀德等十二州营田使。成郎得为此行者，喜若登仙。贾深行军副总管张伦拜刘武周于浩州，伏斩千余人。西河公张伦、真襄公李仲文引兵临石州，刘季真聚而诈降，已有以季真为石州总管，赐姓李氏，封彭山郡王。蛮酋染赵泽口信州，赵郡公孝公与战不利，李靖将兵八百袭击，斩之，俘五千余人。己丑，复开通二州。孝公又击萧显东平王蛇提，斩之。夏四月丙申，上辞华山，人吟还长安，至益州道行台，以义利惠夫京遂六总管立焉。刘武周硕公浩州为李仲文所败，宋金刚军中食尽，丁未金刚北走，秦王世民追之。罗士信为辞谏，王世充使太子玄应救之，士信赐玄应坠马，人救之得免。人子以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。贾银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。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，大破之，乘胜逐北，一昼夜行二百余里，斩数十合，至高壁岭。总管刘弘基直佩谏曰：“大王破贼逐北至此，功亦足矣，深入不已，不爱深乎？且士卒饥疲，宜留避于此，似兵粮必及，然后复进，未晚也。”市民曰：“金刚既穷而走，众心离举，功难成而易败，即难得而易失，必乘此事取之。若更焉留，使之既立备成，不可复功矣。吾竭忠殉国，岂顾身乎？”遂策马而进，将士不敢复言击。追及金刚于雀鼠谷，一日八战，皆破之，俘斩数万人。夜宿于雀鼠谷西园，市民不食二日，不解甲三日矣。军中只有一羊，市民与将士分而食之。丙辰，陕州总管于云自金刚所逃来， 市民引兵取介休。金刚上有众二万，出西门，背城布阵，南北七里。市民遣总管李世基与战，小雀为贼所乘，市民率精骑击之，出其阵后，金刚大败，斩首三千级。金刚轻骑走，市民追之数十里，至张南堡。号州行军总管樊伯通、张德正聚宝自守，市民免胄视之，宝中喜造且泣。左右告以王不食，献浊酒托素饭。尉迟敬德收于众守介休。市民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往遇之。敬德与荀相举介休及永安降。市民得敬德，甚喜，以为右一府统军，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。屈突通虑其变，胄以为言，市民不听。刘武周闻金刚败，大惧，弃兵州走突厥。金刚收其余众欲复战，众莫肯从，亦与百余骑走突厥。市民至晋阳，五州所属仆业杨福念已成降。唐简封府库以待市民，五州所得州县皆入于唐。未及，金刚谋走上谷，突厥追获，腰斩之。兰州总管刘六儿从宋金刚在介休，秦王市民秦斩之。其兄季真弃十州，奔刘武州将马邑高满正，满正杀之。武州之南寇也。其内史令渊军章谏曰：“堂主举益州之众直取长安，所向无敌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。晋阳以南道路险隘，玄军深入，无计于后，若进战不利，何以自还？不如北连突厥，南结唐朝，南面称孤，足为长策。”五州不听，刘军章守朔州，即败。弃谓军章曰：“不用军言，以至于此。”久之，五州谋王归马邑，是谢，突厥杀之。突厥又以军章为大行台，统其余众，仍令玉叶社督兵助阵。庚申，淮州总管黄君汉及王世充太子玄应于西济州，大破之。雄州行军总管史万宝邀之于九曲，又破之。辛酉，王世充陷邓州。上闻兵州平，大悦。壬戌，宴群臣，赐曾伯，使自入御府，尽力取之。复唐简官爵，仍以为兵州道安抚大使。所及独孤怀恩田宅资财，悉以赐之。市民留李仲文镇兵州。刘武周朔遣兵入寇，仲文则击破之，下城堡百余所，召仲文检校兵州总管。 五月，窦建德遣高士兴击李毅于幽州，不克，退军龙火城。毅袭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。建德大将军王福宝勇略冠军中，诸将击之，言其谋反，建德杀之。福宝曰：“大王奈何听谗言，自斩左右手乎？”初，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下县，赏前遣使赦崇茂罪，拜夏州刺史，使徒敬德。是谢，敬德杀之。敬德去，崇茂余党复据下县据守。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环攻下县，壬午屠之。辛卯，秦王世民至长安。是月，突厥遣阿史挪皆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，且求婚。世充以宗女弃之，并与之互视。六月壬辰，诏以河州总管、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，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淮南道安抚使，晋封吴王，赐姓李氏，以辅公时为行台左仆射，封舒国公。丙午，立皇子元景为赵王，元昌为鲁王，元亨为封王。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受唐官爵，而北捷王世充，南通萧显，召庐江王苑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之，兵未行，长史田赞为士林所忌，假银赞杀士林，降于世充。世充以赞为显州总管。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，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布利舍率二千骑驻唐，武周既败。是月，处罗至晋阳，总管李仲文不能至，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，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数之而去。上意击王世充，世充闻之，选诸州镇骁勇皆及洛阳，至四镇将军牧人分守四城。秋七月壬戌，召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。陕东道行台屈突通二子在洛阳，上谓通曰：“今御史卿东征，如卿二子何？”通曰：“臣昔为浮囚，愤当就死，陛下弑父，加以恩礼，当世之时，臣心口相视，期以更生余年为陛下尽节，但恐不获死所耳。今得被先驱，二儿何足顾乎？”上叹曰：“殉义之事已至此乎？”癸亥，突厥遣使前翼王世充、潞州总管李袭玉邀击，败之，虏牛羊万计。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兵州总管李仲文 与突厥通谋，欲似洛阳交兵，引胡济直入长安。贾诩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，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兵州，暂废兵州总管府，征仲文入朝。壬午，秦王释民至新安，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镇襄阳，荆王邢本镇虎牢，宋王泰镇怀州，齐王士运检校南城，楚王侍卫守宝城，太子玄应守东城，汉王玄术守韩家城，鲁王道训守耀仪城。世充自将战兵，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率左龙乡28府骑兵，又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率内军28府步兵，左游击大将军拔野刚率外军28府步兵，总30000人以备唐。弘烈、邢本、侍卫之子，泰、世充之兄子也。梁师都引突厥击胡兵入寇，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，斩首1000余级。罗士信将前军为辞见，世充自将兵30000救之。己丑，秦王将轻骑前搀世充，促与之遇，众寡不敌，道路险恶，为世充所为。市民左右驰射，获其左建威将军燕齐，世充乃退。市民还营，尘埃覆面，君不复食，欲拒之。市民免咒自言，乃得入。旦日，率部骑50000进军辞见，世充拔辞见之术，归于洛阳。市民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，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为河内，上古公王君阔自洛口断其饷道，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，大军屯于北邙，连营以逼之。世充伪州长史樊水张公瑾与刺史崔叔以州城来降。八月丁酉，南宁西篡蛮遣使入贡。初，隋末蛮酋篡万反，诸诸子莫为官奴，弃其地。帝即位，以万子弘达为昆州刺史，令持其父尸归葬。益州刺史段伦因遣使招谕其部落，皆来降。己亥，窦建德公州县令唐刚杀刺史，以州来降。邓州土豪指王世充所属刺史来降。癸卯，梁师都石宝留守张举率1000余人来降。甲辰，黄君汉遣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回洛城，克之，获其将西达善定，断河阳南桥而还，降其宝具20余。世充使太子玄应率杨公卿等攻回洛，不克，乃筑越城于其西，留兵戍之。世充镇于青城宫， 秦王世民亦至朕当之。世充隔水为世民曰：隋氏倾覆，唐帝关中，郑帝河南，世充未尝西侵，王乎举兵东来，何也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：四海皆仰黄风，唯公独祖生教，为此而来。世充曰：相与西兵讲号，不亦善乎？又应之曰：奉诏取东都，不令讲号也。至暮，各引兵还。上遣使与窦建德联合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随使者俱还。乙卯，刘德威袭怀州，入其外郭，下其宝具。九月庚午，梁师都将刘民以化池来降，以为临州总管。癸酉，王世充显州总管田赞以所部25州来降。自是，襄阳生问与世充决。史万宝进军甘泉宫，丁丑，秦王世民遣右五位将军王君阔攻还原，拔之。王世充遣其将魏寅等及军阔，军阔伪遁设伏，大破之，遂东逊地，至管城而还。先是，王世充将郭士衡、许罗汉略唐境，军阔以策击却之。赵烙之曰：卿以13人破贼10000，自古以少制众，谓之有也。世充魏州刺史石德瑞率所部起下陈随徐颖魏7州来降。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县官并依世充所属，无所变异，改魏州为南汴州。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。刘武州降将荀相等多叛去，诸将以尉迟敬德求之军中。邢台左仆射屈突通、尚书殷开山言于市民曰：敬德骁勇绝伦，今既求之，心必愿望，留之恐为后患，不如遂杀之。市民曰：不然，敬德若叛，岂在荀相之后也？俱命视之，引入卧内，赐之金曰：丈夫意气相欺，勿以小贤介意，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，公以体之，必欲去者，以此金相资，表一时共事之情也。心巳，市民以500骑行战地，登位宣武陵。王世充率部骑1000000促至，围之。单雄信引槊直驱市民。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，世充兵稍却。敬德亦市民出围，市民敬德更率骑兵还战，出入世充阵，往返无所碍。屈突通引大兵继至，世充兵大败，仅以身免。秦齐冠军大将军陈志略斩首1000余级，或排槊兵6000。市民谓敬德曰： 公何相报之素也？赐敬德金银一切，自是宠遇日隆。敬德善避硕，每单骑入敌阵中，敌从硕刺之，终莫能伤，又能夺敌硕反刺之。齐王元吉以善马硕自负，闻敬德之能，请各去任，相与较胜负。敬德曰：“敬德仅当去之，王勿去也。”继而元吉刺之，终不能中。秦王世民问敬德曰：“夺硕与避硕孰难？”敬德曰：“夺硕难。”乃命敬德夺元吉硕。元吉操硕跃马，志在刺之。敬德须臾三夺其硕。元吉虽面相叹异，内甚耻之。叹胡献兰州。初，王世充以秉元贞为华州行台仆射。蒲州刺史杜才干、李密故将也，恨元贞叛密，诈以其众降之。元贞视其官事，自往昭魏。才干出营，言入就坐，直而属之曰：“汝本庸才，魏公置汝元僚，不见毫发之功，乃够滔天之祸。今来送死，是汝之分。”遂斩之。遣人击其首至黎阳，即密目。壬午，以蒲州来降。突厥莫贺多舍寇凉州，总管杨公人击之，为所败，掠男女数千人而去。丙戌，以田赞为显州总管，赐爵蔡国公。冬十月甲午，王世充大将军张振周来降。甲辰，行军总管罗士信袭王世充挟石宝，拔之。士信又为千金宝，宝中人骂之。士信夜前百余人，抱婴儿数十至宝下，使儿啼哭。诈云：“从东都来归罗总管。”继而相谓曰：“此千金宝也，吾属物矣。”即去。宝中以为士信已去，来者洛阳王人，出兵追之。士信伏兵于道，自其门开，突入屠之。窦建德之为幽州也，李毅告急于高开道，开道率二千骑救之。建德兵引去，开道因意遣使来降。戊申，以开道为魏州总管，赐姓李氏，封北平郡王。开道有使卒在夹，赵一出之。一曰：“卒身不可出。”开道怒，斩之。别赵一一曰：“出之恐痛。”又斩之。更召一一，一曰：“可出。”乃凿骨，置歇其间，骨裂寸余，径出其足。开道奏计尽善，不辍。窦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。建德兵已攀叠，虚万军万彻率敢死士百人，从地道出其背掩击之。建德兵溃走， 斩首千余级。李义兵乘胜搏其营，见得阵于营中，田堑而出，奋击大破之。见得逐北至其城下，攻之不克而还。李密之败也。杨庆归洛阳，复姓杨氏，即王世充称帝，请复姓郭氏。世充以为管州总管，弃以兄女。秦王世民比洛阳，请遣遣人请降。世民遣总管李世基将兵往拒其城。庆玉与其妻携来，妻曰：“主上使妾是今至者，欲结君之心也。今君既孤负托，训力求全，妾将如君何？若至长安，则君家一敝耳，君何用为？愿送至洛阳，君之惠也。”庆不许。庆出，七位侍者曰：“若唐遂胜郑，则吾家必灭；郑若胜唐，则吾夫必死。人生至此，何用生为？”遂自杀。庚戌，庆来降，复姓杨氏，拜上柱国、巡国公。时世充太子玄应镇虎牢，君于行变之间，闻之，引兵驱管城。李世基击却之，使郭孝恪为书，率行州刺史魏禄，禄密请降。玄应遣大将军张志救禄征兵。秉臣、陆秦志等四将举州来降。杨成令王雄率珠宝来降。秦王世民使李世基引兵应之，以雄为松州刺史。松南之路始通。魏禄使张志诈为玄应书，停其东道之兵，令其将张慈宝且还汴州。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耀汉使屠慈宝，耀汉斩慈宝以降。玄应闻诸州皆叛，大惧，奔还洛阳。诏以耀汉为汴州总管，赐爵倪国公。王弘烈据襄阳，上令荆州总管府司马、泾阳李大亮、安抚樊邓以图之。十一月庚申，大亮攻樊城镇，拔之，斩其将国大安，下其城栅十四。萧显性贬侠，躲猜忌，诸将恃功自横，好专诛杀，显患之，乃宣言罢兵迎农，时欲夺诸将之权。大司马董景真帝为将军，愿望谋作乱，事谢伏诛。景真实镇长沙，显下诏赦之，诏还江陵。景真惧，甲子以长沙来降。诏峡州刺史许绍出兵应之。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相连结，继而袭师都宁朔城，克之。又嗅得突厥信息，前史已闻，为突厥后继所获。处罗可汗大怒，求其弟子生， 子何自以孤危，请率其民南徙，诏以延州故城处之。张举流民之降也，梁师都大惧，遣其尚书陆继览、水突厥处罗可汗曰：必者中原丧乱，分为数国，势均力弱，故皆北面归附突厥。今定阳可汗继亡，天下将悉为唐有，师都不辞灰灭，亦恐刺及可汗，不若及其未定，南取中原，如未到无所为，师都请为向导。处罗从之。谋使莫赫多舍入自元州，尼布舍与师都入自延州，突利可汗与西袭契丹莫合入自幽州。会窦建德之师自府口西入，会于晋将。莫赫多者，处罗之地多弊也。突利者，始毕之子石波毕也。处罗又欲取兵州以居杨正道，其群臣多见。处罗曰：我父失国，乃随得利，此恩不可忘，将出师而卒。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叶舍丑弱，废之，更立莫赫多舍，号吉利可汗。已有吉利遣使告处罗之丧，上礼之如始毕之丧。戊子，安抚大使李大亮娶王世充居华二州。是月，窦建德济河及孟海公。初，王世充亲建德黎阳，建德袭破殷州以报之，自是二国交恶，信使不通，即唐兵逼洛阳。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，建德中书侍郎刘斌说建德曰：天下大乱，唐得关西，正得河南，下得河北，共成鼎足之势。今唐举兵临郑，自秋涉东，唐兵日增，郑地日促，唐强郑弱，势必不知，郑亡则下不能独立矣，不如解仇除愤，发兵救之，下击其外，郑攻其内，破唐必矣。唐使既退，徐观其变，若郑可取则取之，并二国之兵，成唐师之老，天下可取也。建德从之，遣使议世充，许以复原。又遣其礼部侍郎李大师等一堂，请罢洛阳之兵。秦王世民留之，不答。十二月辛卯，王世充、许伯等十一州皆请降。壬辰，燕郡王李毅又击窦建德军于龙火城，破之。辛丑，王世充、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。癸卯，峡州刺史许绍攻萧显荆门镇，拔之。绍所部与梁正临接，二境得绍士卒，皆杀之。绍得二境士卒，皆资己遣之。敌人愧感，不复侵略，境内已安。萧贤遣其齐王张绣攻长沙， 董景真谓秀曰：“前年海鹏月，往年杀韩信，卿不见之乎？何谓相公？”秀不应，进兵围之。景真与溃围走，为麾下所杀，咸以秀为尚书令。秀事功骄横，显又杀之。由是功臣诸将皆有离心，兵势亦弱。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婉、长孙安世以窦建德报聘，且起师。突厥伦特勒在兵州，大为民患。兵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，上闻之甚喜。张道元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，请出兵攻明州以镇山东。丙午，召世让为行军总管，使将兵出土门趋明州。己巳，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西浩举兵反。是岁，李子通渡江攻沈法兴，取京口。法兴遣其仆射蒋元超拒之，战于陵亭，元超败死。法兴弃皮陵奔吴郡，于是丹阳、皮陵等郡皆降于子通。子通以法兴府院李百耀为内史侍郎，国子祭酒。杜伏威遣邢台左仆射辅公时将卒数千攻子通，以将军看棱王雄旦为之父。公时渡江攻丹阳，克之，进屯丽水。子通率众数万拒之，公时减精甲千人，执长刀为前锋，又使千人踵其后，曰：“有退者，即斩之。”自率余众复居其后。子通为方阵而前，公时前锋千人殊死战，公时复张左右翼以击之，子通败走，公时逐之，反为所败，还必必不出。王雄旦曰：“子通无壁垒，有纽于出胜，乘其无备，击之可破也。”公时不从，雄旦以其私属数百人夜出击之，阴风纵火，子通大败，降其卒数千人。子通食尽，弃江都，保京口。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，伏威徙居丹阳。子通复东走太湖，收合王散，得二万人，袭沈法兴于吴郡，大破之。法兴率左右数百人弃城走。吴郡贼帅文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，法兴中途而悔，欲杀孝辩，更向会稽。孝辩绝之，法兴窘迫，复将溺死。子通军事复振，徙都余杭，尽收法兴之地，北自太湖，南至岭，东包会稽，西据宣城，皆有之。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成、沈宝彻杀隋官，据州，附于林世宏。汉阳太守冯盎击破之， 继而宝彻兄子至臣，复聚兵于新州，盎引兵击之。贼使和，盎免胄大呼曰：“尔使我乎？”贼多气仗肉袒而败，遂溃。秦宝彻至臣等领外遂定。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衡山胡大恩请降。四年春正月癸酉，以大恩为代州总管，封定襄郡王，赐姓李氏。代州石岭之北，自刘武周之乱，寇盗充斥。大恩喜镇雁门，讨击，西平之。姬胡酋率刘先成部落数万为边寇。辛巳，召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。王世充凉州总管程嘉慧以所部来降。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、徐绍宗率精兵二千来会秦王世民及王世充，甲申公良克之。丙戌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萧贤五州四镇，皆克之。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，皆造衣选甲，分为左右队，使秦叔宝、程之杰、尉迟敬德、翟长孙分将之。每战，市民亲披玄甲，率之为前锋，乘机进击，所向无不摧破，敌人畏之。邢台仆射屈突通、赞皇宫窦轨引兵按行营屯，促与王世充遇战不利。秦王世民率玄甲救之，世充大败，获其骑将葛彦章俘斩六千余人，世充遁归。李靖说赵郡王孝恭以取萧显实策，孝恭上之。二月辛卯，改信州为夔州，以孝恭为总管，使大造州舰，习水战。以孝恭为更军旅，以庆为行军总管，兼孝恭长史，委以军事。敬说孝恭西召巴蜀酋长子弟，量才受任，置之左右，外事隐着，实以为治。王世充太子玄应将兵数千人，自虎牢运粮入洛阳。秦王世民遣将军李君羡邀击，大破之，玄应仅以身免。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请进为东都，上谓士及曰：“归欲尔亡，今取洛阳，至于西兵，克城之日，胜于法物、图籍、器械，非私家所需者，唯汝收之。其余子女玉帛，并以分赐将士。”辛丑，市民移军青城宫，壁垒未立，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珠门出，平固马房垣堑，临谷水以拒唐兵，诸将皆惧。市民以经济镇于北邙，登魏宣武陵以望之，谓左右曰：“贼势窘矣，西众而出，侥幸一战，今日破之，后不敢复出矣。 命屈突通率部卒5000渡水击之。介通曰：“兵交则纵焉。”焉作：“市民引计南下，身先士卒，与通合势力战。市民欲知市冲阵厚薄，与精骑数十冲之，直出其背，众皆披靡，杀伤甚重。继而现以长堤，与诸骑相失。将军丘行恭独从市民，市冲数骑追及之，市民马众流矢而毙。行恭回骑射追者，发无不中，追者不敢前，乃下马以受市民。行恭于马前不执长刀，俱跃大呼，斩数人，突阵而出，得入大军。市冲亦率众殊死战，散而复合者硕四。自陈至武，市冲兵始退，市民纵兵乘之，直抵城下，俘斩7000人，遂为之。票骑将军段志玄与市冲兵力战，深入马岛，为市冲兵所擒，两骑加持其骑，将渡洛水。志玄勇身而奋，二人俱坠马，志玄迟归，追者数百骑不敢逼。初，票骑将军王怀文为唐军斥候，为世冲所获。世冲欲未越之，引至左右。人吟：“世冲出右掖门，临洛水为阵。”怀文呼尹硕刺世冲，世冲中甲，硕折不能入。左右促出不意，皆恶斥不知所为。怀文走趋唐军，至谢口追获，杀之。世冲归，解去中甲，坦示群臣曰：“怀文以硕刺我，卒不能伤，岂非天所命乎？”先是，御史大夫郑挺不乐事世冲，多称疾不遇事。至是谓世冲曰：“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，陛下真是也。臣时多幸得生佛事，愿弃冠削发为沙门，服勤精进，以资陛下之神武。”世冲曰：“国之大臣声望素重，一旦入道，将害勿听，似兵革休息，当从公制。”挺故请，不许。退谓其妻曰：“吾束发从官，至暮明节，不幸遭遇乱世，流离至此，侧身猜忌之朝，累足危亡之地，智力浅薄，无以自全，人生会有死，早晚何殊，故从无所好，死亦无憾。”遂削发披僧服。世冲闻之，大怒曰：“而以我为必败，欲苟免也，不诛之，何以至重？”遂斩挺于市。挺言笑自若，观者壮之。诏赠王怀文上柱国、朔州刺史。兵州安抚使唐俭密奏：“真襄公李仲文与妖僧智觉有谋反语， 又娶陶氏之女以应陶李之遥，阐释可汗，甚得其意。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，即在兵州臧会郎吉，上命裴寂、陈叔达、萧雨杂居之，以祀众文服诛。庚戌，王泰弃河阳走，其将赵逊等以城来降，别将单雄信、裴孝达与总管王君阔相持于洛口。秦王世民率部骑五千援之，至还原，雄信等断去，君阔追败之。壬子，延州总管段德操击刘先成，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乙卯，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已成降。秦王世民为洛阳攻城，城中守御甚严，大炮飞石重五十斤，至二百步，八弓弩箭如车辐，足如巨斧，射五百步。市民四面攻之，昼夜不息，寻鱼不克。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倍，解不果发而死。唐将士解疲弊思归，总管刘玄基等请班师。市民曰：今大举而来，当一劳永逸。东方诸州以望风款服，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，功在垂城，奈何弃之而去？乃下令军中曰：洛阳未破，师必不还，敢言班师者，斩。众乃不敢复言。上闻之，以密斥市民使还。市民表称洛阳必可克，又遣参谋军事封德仪入朝面论形势。德仪言于上曰：世充得地虽多，率皆基属，号令所行为洛阳一城而已，至尽力穷，克在朝夕。今若悬师，贼势复振，更相连结，后必难图。上乃从之。市民为世充书，欲以祸福，世充不报。戊午，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月遣使以左武后大将军李世基请降，左卫将军王君阔夜引兵袭虎牢，月为内应，遂拔之。获其荆王行本及长史代胄，曰：君礼之孙也。窦建德克周桥、鲁孟海公